的声音。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5:00，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潮流梦工厂。 大家周六好，我是 周六嘛，还是要跟大家准时在我们种草里面一起来推荐适合这个季节的好的妆容。哎，我都忘了该看哪个镜头了，应该这个对不对？ 没错，画一个比较暖色系的妆容呢，百搭上就是很百搭，然后看上去又很好看。 就是反正衣服已经相对单调了，咱们在妆容上下一点小功夫。 对，是这样的，所以风向标。好的，欢迎回来。我们潮流风向标的第一条呢，就是如果发际线高，头发稀疏，脱发少女应该如何自救？ 嘿，你知道前面两项吧，说出来是挺吓人的，但是你第三个词一出来，我相信真的有人心里会崩溃。脱发少女。 对啊，其实有很多就是像比较年轻的一些女性，在比较年轻的年龄就已经开始有脱发的这样的一个前兆， 听起来很吓人吧？ 甚至很多就是刚生完孩子的孕妇，生完孩子的 产期脱发 妇女，对，产期脱发 妇女。你让我想起来了某短视频平台上面那个话，妇女少女。 嗯，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了啊， 有区别 年龄这个问题而已嘛。 你知道吗，你看 心态不老， 你看脱发妇女跟脱发少女，你觉得谁的心态会更崩溃的？肯定少女的心态会更崩溃吗？你说我才这么小年纪就要脱发。 也是这样子的，就是尤其是到换季的时候，我们呢也容易脱发。 说实话，我最近啊，这可能也是略微上了点年纪。我经常在想， 什么叫略微是已经上了？ 没有已经啊，略微上了点年纪。我其实真的有感觉，每次自己在早晨起来梳头的时候，莫名的这个洗手台的附近就多了一些 很多的毛发 掉下来的头发。然后我开始还没有太在意，慢慢的我在想，哎呀，我是不是有点要脱发的这个征兆了？我这个浓密的头发会陪伴我多长时间？我有点担心。 是有一点担心啊，不过我要说的是，比如说这个脱发其实有很多的原因，比如说你压力大，上火， 没睡好觉， 都是有容易这样子的。 好像我这三点都有， 这三点都有是吗？ 哎呀，我这活的是多么的煎熬。 或者你饮食不注意， 这也是有的。 对，所以这几点呢都可能会有。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一起推荐一个好的小产品，就是防止我们在换季呀，或者是种种原因之类的这个情况下，哎，它可以抑制我们的这个脱发的现象，同时呢，让我们的发根呢健康的茁壮的成长， 就是牢牢的抓住你的头皮，坚决不肯掉下来。 是的，我们看一下这一款，颜值还是蛮高的。 这是个啥呀？哎，

和谣，咏叹改革四十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四十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6点，北京。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萱萱也是我们今天请来的化妆师，也是萱 Make Up 的创始人，来萱萱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叫萱萱。 这就是受了1:3的比例跟你的粉底液进行混合，这样上妆的皮肤会有滋润度，因为秋冬季节我们皮肤实在是太干了。好，这个小心机好，现在这个一梦已经到了这个我们化妆师化妆老师的旁边，然后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接下来要给我们一梦正式来打造这款清爽的秋冬妆容。 那首先我们这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遮瑕，然后大家应该也看不到是吧？ 能 对对，大家看一下，因为这个遮瑕是一个橘色和一个黄色，这个主要就是遮黑眼圈的。就如果说你的黑眼圈比较重，那橘色稍微多一些，然后如果不太重就可以黄色多一些。 遮瑕用橘色跟白色两个 色哦。对，然后我们先给它简单混合一下。 好。 我们可以上看，我们黑眼圈其实就只遮它这个比较重的地方就可以了，然后其他的呢，其他的我们其实就是假装它是眼影就好了。 明白，就是跟我们下眼睑比较近的这一部分，我们其实不用特别去遮它，然后就是底下那个区域显得比较暗沉的部分，我们稍微遮一下。 对， 那个比较靠近部分，我们就且当它是眼影了，天然眼影。我觉得听完这个之后，很多有黑眼圈的朋友一定心里窃喜，哎呀，我自带眼影，大家不要误会啊。 说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是他就是黑眼圈简直重到爆，然后但是他还黑。 哎，你让我想到一个明星，你们知道吗？梅婷，你们知道吗？我觉得梅婷的那个下面的，我不知道她是不是黑眼圈，但是她，但她就天生她的眼睛就，我发现她所有的戏里也好，她的参加节目，她其实眼妆部分你还是能看出她的那个下半部分那个颜色比较深，反而成了她的一个特色。他就是属于黑眼圈是吧？ 他那个就属于真的是黑眼圈。 哎，喜欢梅婷的朋友听到这段会不会很愤怒？但是我觉得他有特色嘛，所以就是还挺好看的。 大家都能记得住他。 对。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四十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